许多千军都不能及你。 因有外眷新王子，这宝钗的女才为儿子，不管算什么。 快快有请。 娘娘有旨，宣新王子等外眷进殿参见。 Thank you.

轻一点。 我要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他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那么耽误。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 嗯， 那你这样倒出来，他们会放得过你吗？ 我不怕，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 小人只当爷，是君不可以不忠，是我不可以不孝言。三纲五常乃人伦三字大经，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是以众人才孝子之门也。 人家在哭闹，你还在笑你。哎，每日里送我人来把卡背，分享口袋几注钱，才算恭敬听教诲，未动下啦脱身啊言。这后面掉落的丑文章，脱得我头昏目眩，吃苦也。 我是青蛙的， 画的一点都不美。来，我来替你改画一下。 哎呀，小祖宗，你还是读书多要紧。 你让我姐姐忙吧。 啊，好，谁让你画吧。 就叫朋友做这种事情 啊！你喜子就叫朋友，这难道 有什么大事呀吗？ 宝兄弟， 哎呀，是宝姑娘来了，宝姑娘请进。 怎么不欢迎客人吗？ 不， 那我也不给领 你呀。宝姐姐，来来来来，啊，宝姐姐，请坐。 宝姑娘，请坐。 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在谈江水什么？ 宝姑娘，你看他竟与喜子结交朋友。 喜子？ 是啊，那玩得了吗？ 是啊，宝兄弟要是真与喜子结交，那倒叫人担心呢。 宝姐姐，你不要听他这些话。 阿姨，阿姨， 什么事？ 阿姨，老爷吩咐我来传话。家有请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老爷要阿姨准备准备，明早好会客。 会客会客，又是会客， 这是老爷吩咐的嘛？ 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每晚接待宾客，总是要物业陪着，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 是说你能迎宾接客，所以才叫你呢。 哼，我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俗人罢了。我真不愿意与这些人多忙来往你。 宝姑娘，你听听，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世界上哪有一个不愿和做官的人来往，倒却愿意和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 是啊，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宝兄弟。 Yeah.

叫我何时失去啊！ 老太太，昨晚子弟私自管教他，也未必是用重要处，老怕他是次王，将我做儿子的，似乎当得起。 一句话你竟然竟然不起，他能生子能经得百次思念，竟然立下多生子，他死的真不叫麻烦， 丢了也就算了， 我这个倒用不上，你把我这个拿去 干啥？娘子怎么办？ 这是中国街堂堂送给你的那个好。 啊，宝姑娘，你来了半天，我来被啥都没遇到。好姑娘，你说一位，我叫你到被啥去？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不用了。 我已经见都好了，宝小姐，你来了好多时候了吧？ 来了，因为谁听见你在梦中马上